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月尾啦，你交咗七月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大家点点滴滴嘅持续支持，对 myradio 嘅将来非常重要。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欢迎大家收睇大战，我是沙比。上一集我就讲到啦，就准备啦，就开始今集开始要讲呢个德军嗰个喺至于防守盟军嗰个攻势喺个大西洋沿岸要做呢啲嘢。咁之前嗰几集好几集我都有讲咗，其实就系盟军佢点样去为咗准备去组织呢个登陆嗰个诺曼底。咁今集啊应该就要开始啦，开始讲下德军嘅呢啲准备。咁你佢啲人哋会打佢噶，咁佢都要整好多唔同嘅防御攻势。但系虽则如此，今集我系想讲德军，但系其实我预咗，其实今集我想讲翻少少时事嘢嘅，因为上个大家知啦，其实上个礼拜嗰、那个，其实上个礼拜立法会开始准备投票啦，咁其实我大家都唔知100%系咪一定会话否决咗嘅。咁而我哋以前大战嗰个做法咧，就系因为占领问题啊，咁我时候都会讲下啲即系关于当其时占领嘅事啊，就睇下啲警察点做啊，啲示威者又点做啊，可能分我又睇翻啊，睇翻剖析下，可能喺金钟立法会出边点样违法，差佬个做法系点？本来我想今集可能即系有少少机会啊，会讲下当其时立法会啲形势点样嘅，但系而家嗰个个假普选啦、啊、都否决咗，所以今集都系按翻原本嗰个路程啦，即系讲翻呢个德军呢个喺大西洋地区一带，特别喺西线啦、啊，即系东线嘅同埋苏联打紧，特别喺西线沿海嗰一带做出嘅防御攻势，即系抵挡呢个盟军嘅开辟第二战线嘅所有一系列嘅攻势啦。咁系喺讲翻即系讲德军呢啲攻势之前咧，咁都要讲翻啲台务嘅。我哋买 radio 月费计划，其实已经嚟紧咧，仲有几日咧，就其实踏入第七月啦，咁就嚟紧就开始即系下一个月啦。咁我哋六月开始嘅月费计划啦，咁我哋都系想大家去即系持续去俾呢个月费嘅，所以嚟紧七月都希望大家继续去交呢个月费计划啦。咁有咩详情啊想知道嘅，咁其实大家可以去 myradio.hk， 咁里边有好多唔同嘅详细嘅内容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啦。咁我哋可以去上先啦。第一张相我咁，我睇翻呢啲地形图、啲阵型图啦，我哋有个尖嘴咁，亦几好。咁而家其实呢笃咗有四笪地方喺度咯。咁其实讲呢个讲呢个德军嘅防御系统，成一个布置防御系统时，咁当然有阵时都要讲下啲叫做比较上重心啲嘅人物啦，因为你始终西线嚟讲，要对付盟军啦，可以讲话一个叫做同盟军有个周旋嘅人，咁始终都要睇下佢哋系啲咩人啦。咁样其实以西线嚟讲咧，其实西线个德军嗰个总指挥当然就系后期啦。其实喺1942年咧3月咧就系出任呢个西线德军 军总司令的隆德斯戴特。隆德斯戴特是哪个？其实大家看回我们之前讲不同德军集数的时候，其实都有应该都有知道这个人。其实德军在打苏联的时候，即是打苏联有三大战役，其中有一条战役在南方集团军那个呢，南方集团军那个就是隆德斯戴特元帅。咁隆德斯戴特啦，咁其实喺东线同即苏军打过嚟一轮之后，咁其实都后期就调咗去，叫做调咗翻去呢、這个去调咗翻去西线呢边帮手咯。咁当然，其实喺西线嘅战场里边咧，就除咗隆德斯戴特之外，仲有另一个比较上为之有重要少少嘅人啦。其实呢一个人咧都喺咁当然都系由第二边调翻嚟嘅。咁其实佢喺1943年12月咧就出任呢个驻法国当地嘅 B 集团军群嘅司令啊。那个就系隆美尔啊，即系后其实佢基本上负责最前线同埋最外围出边嘅一个，即系当其时德军嘅将领嚟嘅。咁其实咦，我哋别电脑好似有啲静音先啊。咁其实我哋当然其实喺隆德斯泰特啦，包括同埋即係有隆美尔佢哋两个去负责呢个前线，去有啲前线嗰度做多啲防御攻势。咁其实当然其实主力都会系隆美尔嘅。隆美尔其实头先讲啦，1943年12月咧，其实佢出任咗 B 集团军之后，咁其实佢一出任咗B 集团军司令之后咧，佢去咗其中一个地方咧，系真系沿海嗰度有啲唔同嘅，有沿海度唔同嘅地方行过嚟啦。咁其实佢其中有一站咧，照计嗰阵时候讲到，其实系佢第一站。咁第一站佢去咗边度咧？第一站佢去咗嘅地方喺丹麦，即系当其时喺丹麦沿岸嗰度有去咗丹麦沿岸啲地方啦。咁样佢喺度行，咁结果系点咧？去咗丹麦望一望嗰度丹麦沿海嗰啲地段啊，啲路线，咁就见到唔同嘅嗰啲公大西洋嗰啲沿海啲公事，佢系发现一样嘢喎。原来他发现的公事其实是他自己看到是很有问题，而是比他自己想象中是很差的。他没理由一大咁的地段有些东西全部都像画公仔咁冻晒在这里都没有作用的。有些即是摆在这里其实好像第一就根本不坚实啦，整出来的那些无论炮台啊或者其他东西做出来完全不觉得他是那个可以做到那种防御公事。另外就是觉得一大段路竟然是没有防御工事的，那你怎样去防守这个盟军？所以他上任之后就开始主力去做好这个工事先。当然那时候他们是不知道，还未知道盟军是会几时去登陆的。电脑上面好像转不到相，手足可不可以帮手啊？我可以转到张相先，那我可以按一按。咁其实系隆美尔，其实佢都知道啦。其实隆美尔知道一样嘢，其实你如果你攻势做得唔好嘅话，其实基本上嗰个大体上咧就好有问题。所以佢咧就做咗唔同嘅地方去行过嚟啦。其实大家我哋可以睇到嗱，佢先睇另一张相。咁呢个咧就系睇翻佢啲。睇翻佢哋啲人啦，呢个就系隆德斯泰特啦，就头先我讲嗰个西线嘅指挥官。我一阵会再讲下佢嗰个问题嘅。咁佢同埋隆美尔，大家见一见隆美尔嘅样啦。咁其实隆美尔嗱，你见到佢呢个就系戴副眼镜，其实应该就喺北非时代嗰阵时候佢嘅外形嚟嘅，其实都叫做几型下嘅佢。咁呢两个咁重要嘅人物啦，咁就睇翻喺呢个佢整嗰个大西洋嗰个蛇有成嘅名啊，大家见到英文啦，就当然就系呢个大西，我哋中文译法叫大西洋壁垒，咁你可以叫大西洋长城又得，或者其他名都得，或者大西洋 有些讲大西洋铁壁，其实我看回啲多数译名叫大西洋壁，大西洋壁女。咁呢条壁女大家可以见到呢，其实就喺挪威呢最上面嗰度，其实一条黄色线你见到一路扮落去，去到成条挪威嗰边嗰个海防线啦，然之后接住由丹麦一路延伸到去到最下边，最下边一路落到去下边呢、这个法国个个接西班牙嗰个位度。咁呢成条防线足足有成2700公里，2700公里啊，绝对系非常之非常之长嘅。咁就布置晒沿海。咁大家有时会谂一样嘅，喂，2700公里，咁你做都冇可能做得晒咧，边有可能啫？万里长城都冇咁长啦。咁当然佢一定有重要嘅地段嘅，但系咧，当其时阿隆美尔睇完嗰段，佢自己睇完丹麦嗰段嘅，佢真系唔觉得呢啲佢嘅公事真系做到出嚟。所以佢第一个批评嘅，即系佢自己心谂啦，即系起码我谂都有讲，其实佢有讲。出嚟嘅，佢第一个批评系直情系闹嗰啲，净系啊咁哥培尔啲佢哋点做咧？系咪真系一个做宣传策略做得咁好咧？佢嚟到睇完嗰啲，真系好似纸老虎咁样啊！头先我讲嗰集，有啲地段完全冇障碍物啊，或者系冇大炮炮台去对住啲海岸嘅，有啲直情系净系整啲嘢，好似装啲嘢喺度算数，完全都系冇防御能力嘅。咁佢就非常之嬲，咁系咁加。加速在沿海那个整呢啲咩一阵我会睇大家俾好多唔同嘅图，大家睇嗰个沿海嗰啲障碍物。咁其实呢、这个当然佢权责方面佢最大啦，因为冇话权责，净系权力嗰方面佢最大。咁因为西线嚟讲就系、是、当然西线总指挥就系、是、总司令就系隆德斯泰特，但系以防御攻势或者前线嘅工作其实都系隆美尔话事嘅。而隆美尔佢就慢慢开始加强呢个成条西线嘅防御，呢个大西洋壁垒嘅防御。但系其实喺诺曼第登陆之前咧，其实佢都系仍然都系不满沿海所有嗰啲攻势，即系又系嗰点咧，其实就系隆美尔去准备。去做嗰时候，即系要做好呢咁唔同嘅公事，想去做好嘅时候，其实佢自己就任嗰时候，其实佢已经觉得系迟咗。其实呢个大西洋壁垒咧，佢系隆美尔真系加强佢。咁其实有两个人开始做，开始整嘅。大家见到1942年啦，隆美尔上任系1943年。咁之前嘅年纪系边个开始做呢？因为咁就可以睇下两个人。咁第一个睇下呢个先，呢一个咧就系、是叫做。托呢、这个叫做托特啊，咁其实佢就系呢个装备同埋军火部嘅部长嚟嘅，咁佢就负责呢个大西洋壁垒嗰个组装。但系1942年嘅时候，其实最开始做嘅，但系1942年嗰时候发生件事咧，就系佢要飞翻去柏林，即系飞翻去德国嗰边，飞翻狼堡嗰边啦，咁就加战。轰炸机中途就爆，唔知点解爆炸，咁就死咗。咁就有个人去接手佢嘅。咁呢个咧就系叫做斯佩尔，咁下边有佢嘅签名啊 ，Speer 咁样嘅 ，S P E E R。咁斯佩尔咁啊系佢继任人嚟嘅。咁就系都系装备，做咗装备同埋军火部嘅部长。咁呢两人就去组织呢一个咁庞大嘅大西洋壁垒啦。咁当然头先讲翻隆美尔嘅批评，咁其实就系讲一样嘢咩？即系。隆美尔觉得你两个唔掂啊，其实就整你要隆美尔加手去搭建去整好佢咯。其实讲隆美尔点解会咁要去加强呢个大西洋壁垒咧？其实隆美尔佢啱出任 B 集团军嗰阵时候咧，其实佢就已经系发觉到一样嘢，就系佢认为一样嘢就话佢嚟到去到睇完西线嗰个沿海啲嘢啲啊，同埋大体嘅形势布置之外，其实隆美尔发现一样嘢，其实盟军咧。即系佢同埋其实隆德斯泰特都其实都了解到一样嘢，盟军佢系好快就准备开辟喺呢欧洲开辟呢个第二战线，但系隆美尔个人认为其实佢系抵挡唔到呢个德军嘅来犯，即系德军系抵挡唔到呢个盟军嗰个联军来犯。咁因为咧，最主要因为就系因为当其时啊。 這個德軍的情報系統仍 未知道究竟是盟軍裏面那個，大家知道他攻我，但是都未知道他的葫蘆底裡賣什麼藥，經常想他究竟的攻擊點是誰。大家我見到個圖裏面我們圈了四個地方，最上面一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盟軍，就是特別英軍方面，就經常要整了一個叫做一個呃德軍，我經常要攻擊、那個、要準備要攻擊的地點就是加萊地區，我圈最上面那個圈圈。那中間那個即下面一點那個就是這個名字就是迪耶普，迪耶普就是我之前我講諾曼第盟軍準備去整他的坦克車，即是整他的新型的戰車的時候，特殊的戰車的時候，為什麼要整戰車，就是因為迪耶普這場戰爭令到盟軍是迅速地被德軍去合圍了，組織反擊，就是因為這樣而輸了，而且死了都成幾千人，所以迪耶普這一戰就給到這個盟軍一個教訓，亦都是俾到隆美爾覺得，一係阿加萊，一係就再嚟多次迪耶普。咁另外下面第三個就當然就諾曼第地區，就係、是、盟軍係真正登陸嘅地方。隔離嗰個咧，即、就、係、是、第四個咧，最左手邊嗰個咧，就係失堡啦。咁呢個地方都係隆美爾佢哋估計嘅地方，但係咪真係邊度會登陸呢，其實真的不很清楚。因為自己計的條數就是會不會是有時候可能失堡、或者傳統上來想法都會是加萊和這個迪耶普。其實這個想法就是傳統上的想法，而這個想法都是來自於隆德斯泰特的想法，即起碼他和隆美爾的觀點是怎樣。隆美爾其實他都摸不清盟軍在哪裡，但是隆美自己想法都有機會失堡，即是最第四個那個地方都會有機會來的，即是盟軍都有機會來的。那除了這個地點兩個這麼這個將領兩個那個想法都不是很同之外呢，那最重要也都是最致命的，那就是原來他兩個呢那個戰略想法都是不同的。那最終是那個想法是怎樣呢，隆德斯泰特他自己認為一樣嘢，就話因為條海岸線他自己諗啊，都係咁，都可能都係咁諗啊。因為條海岸線咁長，其實佢幾時嚟到，其實都冇辦法可以組織到啦。咁樣都唔可以點樣打完呢邊可以打嗰邊。所以個重點佢自己覺得咧，隆德斯泰特係應該重點個重心係放翻喺法國內部，將嗰個重心反擺喺法國內部。只要盟軍一登陸，咁法國大陸裏面嘅德軍咧，就即刻啟動呢個龐大嘅組織，集結埋一齊，然之後進行一個好強大嘅反擊啦。咁你知大家知德軍嘅裝甲師有幾勁啊？嗱，雖則啊，法國本土裏面嗰度咧，即係喺法國周邊加加埋埋嗰度咧，就59個師啊，有啲俾人呃咗過去挪威啊，有啲俾人呃咗去去匈牙利嗰啲啊，咁就當然再少啲嘅，即係59個師裏面少啲。而呢批法軍咧，喺法國裏面嘅德軍咧，其實都精鋭嘅。咁當然，雖則話精鋭，都未夠喺東線嘅蘇軍咁，即係東線同蘇軍作戰緊嘅德軍咁勁啦。因為全部無論裝甲師或者最好抽嘅德軍，其實都喺東線嗰邊咯。嗰陣時，咁就咁佢阿隆德斯泰就自己諗法都話啊，俾人組織嗰度時即係反攻啦，咁喺大陸喺呢個成個法國大陸本土上面。但係咧，阿隆美爾個諗法就唔係咁諗啊。隆美爾其實係覺得啦，就覺得佢阿隆德斯泰特呢個諗法就唔得嘅，因為點解咧？佢話我哋德軍啦，即係雖則仲有啲裝甲師喺度，但我哋喺法國個部隊上面係唔多嘅。而盟軍咧，即係英美聯軍咧，其實佢只要一登陸嘅話，佢冇人佢登陸，直情係佢可以一登陸成功而慢慢上嚟法國嘅兵員咧，係數以百萬計。如果唔將盟軍係佢喺上登陆呢、這个喺个滩头登陆嗰阵时，将佢击毁，将佢打翻系由沿海打翻去之前嘅出发地嘅话，咁只要一登陆咗喺法国嗰度咧，附近嘅沿海地方系非常之危险啊！因为喺咁多个德军元帅之中咧， 隆美尔佢系最对住呢个盟军，唔系苏军啊，佢系对盟军系非常之熟悉嘅，即系盟军之中嘅英美联军，隆美尔系对佢哋非常之熟悉，因为隆美尔就喺北非同埋英军仲有美军系交战过，佢系最老手嚟嘅，即系如果对住盟军里边嘅英美联军，佢系最老手过嚟，佢亦都系最清楚呢个盟军嘅飞机嗰、那个制空力有几强，所以后诶佢又好，佢系个重点嘅就系同阿隆德斯。但系讲一样嘢就话，盟军嘅空军系非常之强嘅，佢咁庞大嘅制空能力之下咧，喺法国本土嘅德军，我哋系冇可能组织到一个庞大嘅系统，然之后进行反攻嘅。所以佢呢样嘢就希望咧，就叫 ban 咗阿隆德斯泰特啦。咁就希望听佢嘅意见，将大量嘅德军，特别系呢个装甲师集结喺沿海附近，到期时咧就可以将呢个盟军咧边度登陆即刻冲过，然之后将佢赶落海啦。就唔好将啲重要部队摆咗喺内陆重心嗰度。如果摆落陆重心是赶不切的，咁呢件事其实就令到两个元帅其实就即系有摩擦啦。咁隆美尔就坚定嗰样嘢，如果你24小时之内你系赶唔到呢个盟军赶翻佢落海嘅话咧，咁成败关键已经系决定咗啦。咁两个就针锋相对啦。其实仲有第三个人物嘅，第三个人物咧就叫做斯韦彭堡将军啦，咁呢个系佢系咩职位咧？其实佢咧就系西线装甲师嘅司令嚟嘅，咁就咁一个咧就系隆德斯达特就总司令咧，即、就、系、是、西线嘅总司令咧，一个咧就系隆美尔 B 集团军群嘅司令啦，咁斯韦彭堡将军咧就系装甲师嘅总嘅司令啦，咁佢咧其实企咗喺隆德斯泰特嗰边嘅，因为点解咧？佢又觉得一样嘢，佢又赞成隆德斯泰特讲嘅，咁啊佢话我冇可能会将成个装甲师摆喺沿海附近噶嘛，如果系咁样，我咪俾盟即系俾盟军啊，佢啲咪炮弹系咁光咯，咁咪变咗炮灰，成个装甲师摆喺沿海一定变炮灰嘅，咁呢个佢企咗喺隆德斯泰特嗰边，而隆德斯泰特都即系借个势咧就笑啊，隆美尔啊，即系你呢啲就系净系识战术嘅，大体嘅战略你又唔识啊，咁系咁，即系嗰个挖苦啊，隆美尔。但系呢个当然啦，后期啦，后期就盟军登陆成功同埋庞大嘅空军轰炸之外啦，之下啦，咁啊，隆德斯达特系对住隆美尔就讲过，佢终于致死，不过嗰阵时已经太迟，咁我哋可以再。可以慢慢去睇下啲唔同嘅地方啦。頭先我哋嗱見到呢張咧就係嗰個頭先咧就係四個地方佈置。呢度係咩咧？嗱呢個咧就係呢個大西洋壁壘沿海唔同嘅地方啦，即係由丹麥啊落到去唔同地方嘅。唔同地方嘅，無論由丹麥落到去法國本土啲唔同嘅兵力嗰個佈置啊，睇下見到最上邊啦，有個地方真係呢個都唔係好識讀。其實咧嗰度有個名嘅，咁其實嗰、那個佢有個名字就喺其實喺呢、這個。呢、这個比利時附近，咁其實佢有唔同嘅地方嘅，咁佢大概兵力佈置就係、是。佢敗咯，有啲兵力佈置係唔同啦。咁其實我哋又可以見到唔同嘅地方嗰個兵員佈置。咁大家見到頭先呢啲唔同嘅地方，我俾呢啲相大家睇啊。呢、这個就係奧斯坦，見到大家叫奧斯坦都一個即係暴露人。其實呢個地方係比利時啦。咁呢張咧就係、是、下邊嗰個布斯特啦，呢、這個就係其實喺其實都再法國再西部少少，大家見到個地形圖其實都喺塞堡再西邊下角。咁頭先嗱呢度有一張啦，咁呢度再有一張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塞堡啦。嗱、這、呢個都係比利時一個呢、這個都係奧斯坦德的地方嚟嘅。呢、這個奧斯坦德啦，呢、這個又係屬於比利時。嗱、這、呢個再南部少少嘅就係、是。洛里昂叫做，亦都系一个德军重兵放喺度嘅地方。咁而我可以见翻呢度呢啲相啦。呢啲其实就系个点嗰度，大家见到其实我都有个地图督住个点度，先督咗几个地方，就系唔同德军嘅布置兵力嗰个地方嚟嘅。咁其实 头先嚟讲咧，就系佢嗰个布置唔同嘅地方啦。但系就喺头先大家见到第一张相嗰度啦，第一张相嗰度咧就有晒啦。第一张相都有晒，其实啊，佢布置唔同嘅兵力啦。咁其实就系、是、当然大家见到其实比利时啊，布魯塞爾附近咧，其實有曬唔同嘅重兵嗰個兵力嗰、那個嗰、那個佈置喺度。咁其實都可以見到話，啊嗰、那個兵力咁大量嘅兵力喺度啦。其實就係有大量嘅兵員喺度。其實都大家見到一樣嘅，其實個重點都會係放咗喺比利時附近。咁其實比利時再過啲咧，大概啊，但係頭先我見到大家比利時放喺嗰、那個條河附近嗰度嘅兵力啦，有成90,000。咁其實喺即係加羅地區附近包圍嗰度都有唔同嘅兵力，咁下邊都有少少兵力嘅。相嗰度好似又有啲問題喎，我又撳唔到啲相添。手足可唔可以帮帮手啊？我都揿唔到相啊！咁其实包围住晒唔同个兵力啦。咁其实会有唔同嘅地方落去。咁到希特拉佢谂法一样嘢啦。咁头先我大家见到张地图同个唔同嘅兵力。咁其实希特拉都有自己谂法。咁头先我讲过三个唔同个将领啊，包括两个元帅同埋呢个斯韦彭堡将军都系有唔同嘅意见啦。咁结果系点样呢？希特拉又是这样，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之愚蠢的决定，就是一样的什么，将整个在西线所有的德军的装甲师就调晒给德军的最高统帅部去负责。最高统帅部负责呢，这样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是给晒就是整个装甲师，整个西线的装甲师给最高统帅部负责。那这个当然第一就是下令那里会有些困难，就是到其时隆德斯大特国隆美尔那时要召用的兵员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了。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調晒呢個裝甲師嘅問題，完全可以好，即係速度會好慢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大概喺佢卡昂附近，只不過喺卡昂附近度咧就留咗一個，即係第21裝甲師俾佢哋兩個，即係阿隆德斯大特同埋隆美爾調動。呢、這個將會係一個致命性嘅打擊嚟。咁我哋睇翻到啲相啊啲圖度，嗱呢個咧就係佢哋附在法國或者即是大西洋壁壘沿海附近那裡一站不同的叫做這些就是啲障礙物啦。咁我頭翻可以睇翻啲頭先啲女相，但係頭先就係呢、這個，我頭先俾大家睇過唔同嗰啲地形圖啲相啦。咁其實呢就係唔同嘅兵力分布。最上邊嗰個就係比利嗰個地方，大家見到中間嗰個兵力嗰度有90,000，其實就係比利即係比利時一帶啦。咁大家再睇下下邊唔同個。有啲60,000兵啊，嗰啲地方其實都係佈置曬喺比利時附近，即係如果一去嘅話咧，其實就會去咗呢個加萊地區啦，就係、是。咁啊，即係由比利時一嘢衝過去，其實就應該就係去咗法國呢個西北部嘅加萊地區。咁大家再見到下邊啦。下面少少有啲30,000+啊，25,000啊，即係張圖中間38,000、25,000同埋30,000嘅兵力，就係頭先我俾大家見到啲唔同嘅地方，包括係失堡啊，即係呢個布斯特啦，咁有布雷斯特啦，咁仲有失堡啦，仲有呢個咧，都係太多相啦。仲有呢個地方，其實就譯名好難聽，叫聖納扎爾。咁其實都係南啲，其實喺法國南特隔離。咁呢啲地方就有20,000+兵，其實都係大家見到佢嗰個心態都係唔放心加萊地區。加萊地區附近嘅比利時咧，就有成接近咗。大家頭先我見到條數有成淨係喺嗰個條河附近啦，即係嗰個斯海爾德河附近，即係第一嗰、那個，大家圖嗰個斯海爾德河咧，第一嗰度咧有成90,000兵喺度。咁呢啲係唔同兵力佈置。咁除咗呢唔同兵力佈置之外咧，咁當頭先我都有講啲障礙物啦。大家頭先見到個當然就係呢啲啦，唔同有啲呢啲擺喺度嗰啲三角錐，呢啲其實有名嘅，叫做捷克刺猬。咁除咗捷克刺猬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啦。呢、這個都係捷克刺猬嚟嘅。 呢啲都系封，其實就係攞嚟俾，其實點解擺咗海咧？咁當然就係、是、無論係登陸艦啊，或者係登陸嘅坦克，或者之後有水坦克噶嘛，都係會俾佢哋吉到。仲有呢啲啲木桩度都係頂住啲登陸啲艦艇嚟嘅。呢、這個就係有阿、龍美爾去即係去睇下呢啲唔同嘅裝備咯。咁仲有啲其實啊喺啲。除了呢啲之外，仲有唔同的個防御布置，但係最嗱呢啲就係啲攤頭裏邊，其實有啲士兵突出嚟，其實都可以隨時見到有盟軍嚟，即係開槍。咁另外呢個咧，呢都係擺到嗰木槍，全部都攞嚟阻塞住呢個登陸艦或者坦克上嚟。咁你都係阿龍美爾開始慢慢。啊！成个沿海佢嗰个防御措施，可以慢慢去参观或者去睇啊，佢点做咯？咁其实啊，呢个措施其实都见到啲人啦，呢个德军去召集啊，法国本土唔同嘅人去做呢个大西洋壁垒呢条防线喺度。另外呢一个都系摆好多啲装置，啲木桩喺度。其实有啲木桩咧都啊，有啲木桩一条咁冻喺度咧。其實喺沿海度都有呢啲類似，咁呢啲又其實喺個頂度呢個就冇，佢喺頂度咧試過有啲鐵片啊，或者係啲炸彈喺度，其實嗰啲咪炸彈，嗰啲地雷類似地雷咁嘅物體，咁嗰啲有咩作用呢？凍咗喺度，咁其實就係當登陸艦登陸經過，或者坦克喺隔離經過嗰時候，都會揩到佢啲炸彈或者地雷啲，其實就會爆炸。嗱，咁呢個呢支嘢後邊咧，嗰個叫做惡魔方塊，呢、這個都係攞嚟阻住坦克啦，即係坦克慢慢喺水喺個攤頭登陸上嚟嗰陣時候，就會俾佢阻住。咁其實仲有其他唔同嘅相啦，咁可以下次有機會我再下一集開始，我哋可以翻嚟。有唔同嘅燈啲攤頭啊、燈籠啊，或者好多唔同嘅相。下一集嘅我會再同大家講下，其實德軍喺唔同嘅地方做嗰個準備會係造成點樣嘅，即係我點解即係計條數其實都頂唔住呢個盟軍嗰個燈籠嘅。咁當然頭先我講啦，除咗係裝置做唔切之外，頭先而家見到啲裝置係實質做唔切嘅，龍美爾覺得係做唔切嘅。第二就係因為希特拉嗰個判斷失誤啦，搞搞埋埋曬咁多，其實就令到呢個全部都出現問題嘅，咁就當然最後都成日都講佢龍尾就放自己請假翻咗去德國本土度，都同埋佢老婆慶祝佢50歲生日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